時協同社會攜手共濟，措施都可以刺激消費，為本地經濟注入一定的動力。林鄭月娥又說，財政預算案中推出的大規模逆周期措施涉及金額達到1200億元，顯示特區政府帶領香港渡過難關的決心和承擔，以及積極回應市民大眾對紓困措施的期望。他懇請立法會議員以及市民大眾支持預算案的各項建議，好讓措施早日落實。消息透露，醫管局今日會向今個月3至7日缺勤的員工發信，內容主要提出稍後會核對員工在這段期間的直勤記錄，並且強調會保留計算這段期間薪金的權利。消息人士強調，在這5日共有超過7000個員工缺勤，今次核對直勤記錄的目的是希望公平對待所有的員工，特別是臨時調配在這段期間上班的人員。醫管局員工陣線今個月初發起罷工，要求港府全面封關以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罷工行動期間，醫管局部分的服務受到影響。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華東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會明日早上抵達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的天氣預測，下晝天晴和相當溫暖，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的一兩日風勢較大，週末期間溫暖潮濕。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6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9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3点，跌35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蚊，跌3.6；阿里巴巴203.2，跌3.4；汇丰控股55.6，跌4.5；盈富基金26.85，跌2.5；美团点评101.5，跌1.8；建设银行6.35，跌1仙；中芯国际16.22，跌4；中国平安87.9，跌8；华夏沪深375.9，跌5；中国铁塔1.96，跌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114，瑞士法郎7.979，澳元5.127，加元5.868，新西兰元4.922，欧元8.47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26点，跌179点。港金现价报15275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97美元，卖出164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白石角的创新路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创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能源大楼二座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道显学油站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 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症，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苏动音乐咧，又喺电话旁边咧揾到一位歌手上嚟介绍下佢嘅新歌先。你好啊，林欣彤。 Hello Eric，Hello 大家好。 你好，喂，嗱喺情人节当日咧，你就派咗一首歌嘅。咁我因为预先收到风啦，话啊咩咧，二十岁会派歌，咁我就喺度估究竟系咩歌啦。咁应该都系 Sweet Sweet 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呢首唔系净系讲系拍拖嗰种爱噶，亲爱的巨人。系 啊， 喂，介绍呢首新歌嚟。 亲爱的巨人呢首歌咧，就系我想。送一份心意啦，俾一直支撑我嘅巨人嘅，就亦都假设如果我心目中或者我生命中嘅巨人都有倒下嘅时候，咁我应该点呢？就系、是、好似安慰翻平时撑住我嘅人咁。咁而其中一个我生命中好重要嘅巨人咧，就系、是、我爹哋啦。咁、所以今次呢一首《亲爱的巨人》嘅。MV 咧，我都揾咗我爹哋嚟拍嘅。 因为我上次我记得睇你 concert 嘅时候咧，你爸爸都系你嘅神秘嘉宾啦。 系啊， 佢开始话：咦，女啊，系咪开始将我步入去幕前呢一个嘅岗位啦？咁样， 好似好多，即最近特别多工作系involve 到我爹哋咯。 系啊， 演唱会又系，跟住呢个 MV 又系。 系。 咁不过我爹哋又冇乜所谓嘅，即有啲人都问我，我爹哋会唔会？好抗拒啊，或者觉得好唔自在啊，咁但系佢又冇，表现得好自然。我觉得佢自然过我啊，即使喺镜头面前。 系，但系佢由细细个已经系即系喺你面前都会唱歌俾你听啊，一系就唱 K 啊，诸如此类嗰啲，定系佢夹 band 啊嗰啲嚟噶？ 佢又唔系夹 band， 不过佢好中意唱歌咯，亦都细个会同我喺屋企。跟住就开个卡拉 OK， 跟住一齐唱歌咁样。咁佢亦都即系识得啲啲嘅琴咁样啦。咁有时候会即系教我点样弹啊。好细个嘅时候啦，不过系。跟住又教我认 sovereign name 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有好大部分中意音乐。嘅呢一个底咧，系我爹哋遗传同培养出嚟嘅。 所以你一路入行以嚟咧，譬如你嘅作品咧，佢会唔会俾啲意见你噶？即系，我觉得呢首几好，呢首可以点样点样点样嗰啲咧？ 佢又冇乜点俾意见喎，其 实 你咁样问我又真系好似冇乜听过佢俾意见。 即系嗰啲默默地支持同默默地听啦，咁样。 系啊，好默默咁支持，默默咁听。有时候我会听到佢听紧我嘅歌嘅，咁我就觉得你做乜听嘅咁样？我觉得有啲奇怪，即系我个人喺隔篱，佢又听紧我啲歌。 系， 我到而家都系噶，会觉得咧有少少尴尬啊！即系就算入咗行咁耐咧，如果有人喺我面前播我嘅歌出嚟听紧咧，我系会有少少尴尬嘅。 系， 咁但系咁都其实都唔止系送俾我爹哋嘅，即系我觉得我生命中嘅巨人都有好多啦，即系我爹哋、我妈咪、我细佬都系啦，咁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嘅。 系。 我觉得喺我，因为我系一个喺屋企人面前咧报喜不报忧嘅人嚟嘅。咁而我嘅烦恼咧，多数一系就自己吞咗佢啦，一系就会揾下朋友讲咁样咯。 系。 咁所以我觉得 我身边都好多朋友系我嘅巨人，系因为好多我好无助嘅时候，佢哋会撑住我啦。例如行里面嘅话，就有许廷铿啊、陈慧敏啊佢哋咯。咁我都觉得自己系好幸运嘅，因为当下譬如喺唱紧呢首歌嘅时候，我谂心目中嘅巨人其实都好多个俾我谂，咁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 喂，但我想知道呢，之前可以很多不同的访问啦，就算我和你做访问的时候都听你讲我身边你的朋友家人啦，即是对你那种的 support 是挺大啦。但因为这首歌都说、啊、如果他们需要的时候你都希望可以给到个支持他的嘛。你自己有没有这些的经历的呢、啊、可能家人啊朋友啊等等的时候。 譬如我妈妈咯、嗯、即是我妈咪她有个长期病患的、 嗯、 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啦。咁、啊、其实她即是都抗呢个病佢都用咗好多年，一直都医唔好咁样。咁我撑佢嘅方法可能就係帮轻下佢做嘢，又或者听下佢讲佢痛嘅时候可能帮佢捻下，帮佢按摩啊，或者 comfort 佢啊，或者佢行楼梯唔方便嘅时候我一定会扶住佢啊。咁、 嗯、 其中一个我做巨人嘅角色就係咁，又或者我身边嘅朋友好需要我嘅陪伴，又或者係好需要我去听佢哋生，我做垃圾桶都得㗎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几适合做垃圾桶。 即係聆听者嘅角色㗎 嘛。係呀，係聆听者嘅角色囉、嗯。因为我真係可以听完当冇听过囉，如果有啲係秘密嘅话。我係可以连即是我是可以发誓，如果有人要我守秘密呢，我连将来瞓在我隔离的老公我都不会讲的。我是真的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是我朋友我巨人的角色、嗯、可能就是一个巨型的垃圾桶。 树窿啊，你不如用呢个字。 树窿好啦。 因为讲秘密嘅一个树窿啦，咁样。喂，但系呢首歌，因为我听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几 warm 啦。咁同埋我都调翻转就系、是、咧，你嘅歌词入边咧，可以睇到就系、是、你都睇到自己嗰个嘅力量系可以好大咯。因为你可以成为人哋嘅依靠嘛、 嗯，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力量嚟噶嘛都。 嗯，其实我都。譬如喺我自己困难里面成长之后，嗯、我都觉得自己越嚟越成熟嘅。 系。 但亦都有好多嘢冇以前咁執着， 嗯， 咁个人睇得开啲，咁可能呢一样嘢都会令到我嘅力量大啲嘅在， 嗯， 又亦都淡定啲啦个人， 嗯， 系啊 ，OK， 因为要做一个树窿，其实都需要好劲嘅 EQ 先至做， 都系啊， 系啊， 我都试过真系有人对住我呻呻到我自己都开始。灰色啊， 系 真，我都试过嘅，但系我都会撑住嘅，系啊，因为即系如果嗰一刻对住我讲，咁我谂嗰一位朋友一定系好信任我，先、 嗯、 至会咁样同我讲，咁所以无论几难，我都会撑住佢继续做个好嘅树窿嘅。 不想你沦为不雅，这伤口总会记得。你曾是我的高山，怎么可以害怕？抬起头，融掉雪花。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宁愿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撑可一起撑。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仍你是这类人，我未惯。恳请你顽强地。 食掉樽井水，让我这住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唱海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知 呢一首歌啦，嗱咁編曲監製就係 Ray Wong 啦，咁然之後填詞就係陳榮謙啦，作曲咧洪家豪喎， 係啊， 係一個邀歌啊，定係當 demo 咁樣揀出嚟㗎？我想問， 其實係以我所知應該係邀歌形式嚟嘅，因為就係我公司嘅 A&R 問咗家豪攞一首啱我唱嘅歌， 係 咁家豪亦都有同 A&R 嘅同事講啦，咁 A&R 嘅同事有同幫我講啦，唔知點解我哋之間要傳話啦，咁就係佢話聽過我好多歌，其實啲字都比較密啊， 哦， 即係唱出嚟嘅時候嗰啲 melody 每一粒音都比較密嘅，咁所以今次佢就想作一首冇咁密嘅歌俾我唱咯，其實家豪嘅 melody 我都好中意嘅，係 啊， 係啊，好，我覺得佢嘅 melody 係好。几温暖同埋都几悦耳之余系好容易记得嘅、嗯。 你自己唱起上嚟会唔会真系 feel 到嗰个唔同咧？就系、是、嗰个蜜同埋疏之间嗰个分别。 都有啊，即系冇咁赶咯。 系 有啲歌之前真系作得比较赶忙嘅，即系连唞气嘅一啲空间都得翻好少。譬如《一千零一次人生》啦，系其中一首我觉得我嘅歌里面最难唱嘅其中一首歌嚟嘅。 系 因为真系冇乜位唞气嘅。 系 但由于一轮嘴唱好长嘅嘢。 系 咁而今次《七只巨人》都算系松啲嘅个铺排。 系嗱，我哋头先讲咗咩咧？就系喺音乐上面啊，即系首歌啦，《亲爱的巨人》呢首歌啦，跟住要讲下咧，就系呢个 music video 啦。 系 个开头就系即系有几位嘅主角啦，就即系写信啦，咁然之后入到去有一个桥段就即系佢哋见咗啲唔同嘅合照啊等等，喂， 系 可以几催泪嘅呢个 M V 度， 系啊，都有好多人同我讲系喊啊睇到， 系， 我自己拍嘅时候咧，其实我即系听个导演同我讲话、嗯，因为我唔系第一 pair 拍嘅， 系， 佢就哇之前嗰啲都好感动啊，大家都喊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同导演讲话我唔会喊噶，但系咁样， 嗯。 都覺得自己是不會的那一刻，而且我爸都在我旁邊，我覺得、啊、我不會哭啦，哭什麼啊，應該不會，跟住但是誰知一入到那一間房間就預備了一個相展啦，其實是 suppose 我預備給爹哋的、 嗯、 那個相展就是我由細到大跟爹哋一起拍的相啦，我就由 BB 到大個，他呢、嗯、就是由後生到越來越老，咁我又坐喺嗰间房度写咗封信俾我爹哋嘅，咁直到我爹哋行入嚟咧，喺间房度睇完相，然后坐喺嗰间房嘅正中央嘅一张 sofa 嘅时候，咁、我就行过去揾我爹哋，咁我坐喺嗰张 sofa 望住我爹哋咧，咁啱爹哋后面嗰幅相咧就系、是、我最细个同佢最后生嘅时候嗰幅相，咁、 啊、 就喺我面前嗰、那个画面就系一个好老咗好多嘅爹哋，坐喺我面前。佢后面就 系 一个好后生嘅佢同好细个嘅我，我即刻觉得啊，好似爹哋真系用咗佢好多时间同青春， 系 俾晒喺我嘅身上，就系养大咗我， 系 好辛苦喺出面做嘢，亦、 嗯、 都好俾心机咁样爱我照顾我， 系 咁我就即刻啲眼泪涌晒出嚟，同埋导演就叫我讲出一啲 即心底话，可能系多谢嘅说话对爹哋，我系连第一粒字都讲唔到就已经系泪崩咁样， 系 嗰个氛围系真系令到人好感动同好想喊嘅。另外我都好多谢即系参与嘅其余嗰四 pair 嘅人咯， 嗯， 佢哋真系攞佢哋真实嘅故事上嚟，而且佢哋都系自己感动到不断系咁喊嘅，我好多谢佢哋。摆咗呢一份真感情喺我呢一个亲爱的人嘅 MV 里面， 系因为入面有其他就系、是一啲系新手嘅爸妈、爸爸妈妈啦，即系夫妻啦，另外啲系孖生姊妹啦，咁、另外啲系师生嘅关系啦，咁样。 同埋，仲有一 pair 系银婚嘅夫妇啦，但系咁啱佢哋原来当年结婚嘅时候系冇经历过求婚嘅，咁、所以就喺个 MV 里面求翻婚。 系， 我觉得好珍贵啊！呢一啲感情全部都好劲啊！我觉得好嘅。我的 team 是我自己都看的时候都觉得很感动看回 MV。 喂那在、今年就有这一首即是亲爱的巨人作为是第一首的作品。那接下来在2020年的时候如果问林欣彤有什么的音乐上面的计划呢我想知道。 暂时都是计划出单曲先。那现在刚刚就出了亲爱的巨人。那另外就其实有一首歌呢都同親愛的巨人嘅情況好似嘅，就係、喺演唱會前錄咗啦，跟住喺演唱會後咧就再錄翻未錄嘅部分嘅。咁而家嗰一首歌咧都係已經錄好咗噶啦。咁、即係暫時親愛的巨人之後嗰一首單曲，其實我哋都已經預備好啦。咁、所以就最近就大家聽住親愛的巨人先啦。咁遲啲時機。適當的時候咁就會出埋呢一首都錄好咗嘅歌。 OK， 呢首歌真係好啱係近排，即係無論你係講緊個天氣又好啦，講緊呢個即係社會大家即係又好擔心啊，諸如此類，咁係俾咗一個幾 warm 嘅一個嘅 energy 大家嘅。 係，我其中一個想多謝嘅巨人其實好，我諗係大家全香港嘅巨人啦，就係、前線嘅醫護人員啦。係，咁我都覺得，其實有好多時睇到新聞啊，又或者。之前有睇过一啲佢哋嘅访问咧、我都好想为佢哋打气，但亦都觉得自己系暂时好似做唔到啲乜嘢咁，唯有就系 keep 住自己健康咯，咁自己唔好成为病人，亦都唔会成为医护嘅妇女咁样，大家都要好好咁保护自己。 OK， 喂，咁你都系啦，同埋你嘅屋企人都系啦，咁大家听众都系啦，身体健康最紧要。 系 ，OK， 喂，今日多谢晒林欣彤 ，Thank you，Eric，OK，、 okay,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Bye。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重要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调，将珍惜给哪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串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更新，遇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派钱和多项纾困措施回应民意，倾向支持预算案。民建联副主席陈克勤估计，即使没有议员拉布，立法会最快都要四月才可以通过预算案，建议政府将涉及派钱的拨款交到财委会审议，让市民更快取得一万元。另一个民建联议员陈恒斌就认为，非永久居民同样参与抗疫，但未能够受惠于派钱计划，会要求政府以关爱基金向未受惠于派钱的市民得到一定程度的协助。他又说，医管局的效率为人诟病，预算案增加拨款之余都要提升服务指标。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预算案不能够解决管治失衡的和不作为，即使有回应部分诉求，但并没有处理深层次矛盾，例如继续增加警队开支，甚至更换装甲车，亦都没有支援中小企业。胡志伟又说，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未能够给18岁以下香港人受惠，反而住在海外的成年港人有机会受惠，未能够达到带动本地消费的目标。民主党议员尹兆坚就认为，预算案并没有支援更多行业，亦没有保证打工仔可以得益。自由党表示支持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主席张宇仁说至少给予预算案98分。他又说，在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之下，推出由政府作8%担保的特惠低息贷款，可以舒缓企业资金短缺。不过他呼吁，虽然借贷的利率低，但市民同样要三思才决定借贷。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形容预算案是过往积谷防饥，今日开仓派米，他高兴政府可以接纳各界的意见，相信保持这种态度很快会令香港走出困境。副主席邵家辉说，相信100%担保信贷可以帮到零售业的资金流。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表示，对预算案的回应大致正面，认为能够暂时纾解民困，但是长远而言未有针对劳工失业情况作直接的支援。他说，政府只是提出支援中小企的措施，未有直接支援失业劳工。工联会另一个议员麦美娟关注政府派钱的日期、准则以及方式，希望款项能够透过网上交表申请尽快落入市民的手中。另一个议员陆仲雄说，预算案未有针对失业问题提出援助的措施，促请政府尽快成立紧急失业援助金。议员何启明认为保就业的措施不足，建议政府创造更多临时就业机会。议员郭伟强认为派发现金效用短暂，希望政府能够着手筹划推出消费券支持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和相当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8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102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7点，跌35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4，跌3.2；阿里巴巴203元，跌3.6。汇丰控股55.65跌4毫，盈富基金26.85跌2.5，美团点评101.2跌2.1，建设银行6.32跌4仙，中芯国际16.06跌5.6。

未放低睡吗？ 先嚟到下昼嘅3:42，欢迎有林家谦。呢首 remix 嘅作品，今日有佢嘅呢首咧《拼命模样》啦，听过系纯粹钢琴版嘅版本啦。最近咧就派上咗呢一个由 DJ King 去到做嘅 remix version。至于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都系叫结缘咧，都系由一次嘅 remix 开始。上次 T 妈就帮佢嘅小问题做咗几个嘅 remix 嘅。 来我店拍片。暂记都拥抱，陪你到走，陪你到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圈道，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做小问题嘅 remix 嘅时候咧，嗰个感觉咧就有少似 Sailor Moon 嘅主题作品嘅。个美学上面咧，依然今次都有少少嗰种，我自己觉得啊，有少少 retro 九十年代嘅感觉。嚟自 Edgar 新嘅派台 single MAD Mad。 讲到九十年代嘅话，有呢首嘅 single。舊歌嚟啊！近排佢忙緊包呢啲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啊咁樣嘅，冇唱抗疫歌，但係做實事嘅呢位天王啊！黎明啊，妄想飛飛。时候一种挺有趣的火花的，因为它仍然有一种很松茸，有一种慵懒的感觉的。你知道黎明这首旧的作品妄想飞飞， 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戳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苦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清晰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毛毛爱怒过了界，毛毛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信不，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肤色一双手有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跳跳跳跳 不要再想了，就等我解决，还给你一拳，你要等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等我 long stay， 谁管你身在南北不飞，不要再想了，就等我解决，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多少几岁，爱自我天哪里的世界，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叫我姐姐，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蹬跳蹬，不要再叫了，叫声我姐姐，还给你一拳，你要跟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谁管你身在南北不飞。姐姐，不要再叫了，叫声我姐姐，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懂小几岁，爱自我天大地的世界，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冷静吧，啪啪啪啪啪，管他跳外踢牛吧，我就是啪啪啪啪啪，威武独尊的 A 卡，你就是啪啪啪啪啪，没在怕胆子好大，啪啪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姐姐，冷静吧，啪啪啪啪啪，管他跳外踢牛吧，我就是啪啪啪啪啪，威武独尊的 A 卡，你就是啪啪啪啪啪，没在怕胆子好大，啪啪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卡卡的咚子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卡卡的咚子。 即系呢个嚟自关智斌，今日有试麦噶，头顶有角。跳针跳针，卡卡的咚子。一连两首歌都可以连住嚟听嘅。跟住我哋有谢金燕，姐姐，叫我姐姐，姐姐。 真系台语嘅舞曲天后啊！跟住呢位嘅 Diva 咧，都预告佢礼拜五有新嘅派台作品 ，Lady Gaga。翻嚟嗰阵好旧嘅 single 啊！作品名称叫做 Applause。 防疫空疫情极其重要，呼吁各方配合。对于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庞德话，如果日本的疫情持续，或者应该探讨停办东京奥运。日本奥运商桥本圣子表示，这个并非国际奥委会的官方意见，东京奥组委已经要求国奥会解释。在台湾，蔡英文总统今日宣布以防疫为优先，暂停筹办连任就职活动。只要疫情仍有疑虑，五月二十号就职不会举办大型的群众活动，一切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意见。蔡英文在社交网站感谢多个宗教团体陆续暂停或者押后大型活动，甚至透过网上形式取代，避免民众聚集增加风险。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感谢信众的体谅，让防疫工作更加顺利，减轻前线医护和防疫人员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明天早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同相当温暖，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3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7点，跌35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2跌1.4，阿里巴巴203.4跌3.2，汇丰控股55.7跌3.5。盈富基金26.9跌2毫，美团点评101.9跌1.4，中芯国际16.14跌4.8，建设银行6.31跌5仙，中国平安88.05跌6.5，华夏沪深300.75.8跌6毫，信宇光学科技128.4跌4.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2，英镑10.122，瑞士法郎7.986。澳元5.125，加元5.867，新西兰元4.916，欧元8.47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26点，跌179点。港金现价报15275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72美元，卖出164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翻出去金钟道接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白石角创新路要做紧急维修，创新路去九龙方向近能源大楼二座的晚线是封闭紧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显学油站方向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了酒就千祈不要揸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下午4:09啊，骚动音乐啊，热唔热啊你？ 派对里每对眼神，暗里试探让你吸引，他呼吸散发性感，他穿得富有美感。你难免太挑惹竞争，谁能挨得比较近？表演优美转身，想邀请你鉴赏我更加逼真。在这个海选，只想用节奏感争取被抱紧，特别卖力跳到了地震。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了见我，要了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最近有阵潮暖，最远有个夜城抢眼，那个最少最有最白发炸弹，这个富有最富却让你晚餐，三五七个参与这个展览，你会与哪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但愿现在我会最耀眼，今晚开 show 让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即使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累积多少次失手，跌一跌倒，再一起跳舞，我带你穿梭上月球，围绕你转上天空几高，任你再数数几多人，任你数怎么未见到，站在后面我这个二嫂，让你跳舞。 我觉得越是热的时候，你就越该要动下的，因为个效果会明显，你比较容易出汗嘛。现在室温到27度，这个性格已经有那种夏天的气氛出来了。英之月约你跳舞。 好了，四点钟之后又到阿琼啊。 是。大家好啊，我是琼姐啊。 你在第二啲节目不是有另一个名字吗？ 好像不琼姐啊嘛。但是一同我讲话，这个角色已经寿终正寝了。 哦，是咩？ 是因为他们不再写这个广播剧了嘛。 哦。 那我之后会不会以其他身份。 做了嘛。 咁我之后可能会有其他嘅角色，大家期待一下啦。 哦 ，OK。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系。 嗰、那个概念其实都好台湾吓，但我相信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知嘅，就系咧一个好台湾特色嘅形容词，叫做恒台。好台， 好、哦、台，即系 M K 啦。 系对照翻香港，咪就可以讲 M K 咯，系咯，系咯，系咯。 但其实我谂咗好耐，点样去形容乜嘢叫做好台俾香港嘅听众 ？M K 咯。 但系嗱，香港 M K 你点样形容咩叫做 M K 啊？即系一个台湾嘅 嗰个 Very 袋，跟住嗰个皮带扣系有嗰个大牌子啦。咁而近期我觉得佢哋嗰个 classic 嘅 look 系嗰啲西装啦。 即系 仿韩式嘅西装，仿韩式啫，但系即经几款啦。 我咪伦敦金嗰 啲，都系啦，即经几款啦，系啦，即系有嗰种嘅感觉咯。咁你又明啊？因为佢真系有好多嗰啲铺头喺嗰区噶嘛。 系、啦，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好台咧，就即系其实都系类似 dress code 噶。 嗱，咁好台， 同埋佢 讲 台语咯。 系啦，有啲人会觉得好台系咩？第一讲嘢好大声啦。讲台语啦，讲得好大声啦，系踩电单车嘅，跟住咧系着嗰啲花恤衫，牛仔裤，又系一定好 slim 级，但系你个个恤衫又要蓬蓬，即系可以吹得起嘅嗰啲嘅 size 咁样啦，又系有一个好粗嘅一个 bell 啦咁样，呢啲咁样嘅即系 其 实 去到最后咧都系睇人嘅啫。你 讲 个心目中你系男神出嚟啊？ 张孝全着成咁都唔会俾人觉得佢好台，你系想总结呢样嘢？ 真系啊！ 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系气质嚟噶，咁系咪？ 类似啦、 啊，又唔敢咁讲，但系又系嘅。其实某程度上， 即系睇你系咯。 但我覺得真係一個感覺嚟㗎，即係你 去到其實係個人嘅感覺，唔係套衫嘅感覺。 咁但係咁我哋講歌，我想介紹一個好台嘅創作台才子俾大家睇。咁因為其實嗱，頭先我哋講 M K 其實冇任何貶義㗎嘛，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特色嚟㗎喎。 同埋而家即係嗰種嘅文化特色係越發越大㗎，即係你去銅鑼灣其實都係 O M K 㗎，你殺到落中環啊都可以係 O M K 㗎。 即因為嗰個唔係一個地域嘅限制，而係一個香港嘅一個象徵嚟噶嘛。咁其實好台呢件事都係噶嘛。即對於台灣嚟講，尤其是近幾年啦，我都好多音樂人都好注重，好希望大家留意多少少台語歌。 嗯， 咁其實點解咁樣呢？因為其實大家會發現台語啊喺台灣越嚟越式微。 系啊， 好多小朋友唔识讲台语， 嗯、 但其实台语入面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好似我哋广东话一啲俗语啊等等，都系一啲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传承嚟噶嘛。 系啊， 于是乎，实近几年咧系好多一啲嘢 rapper 啦，电音啦、电子音乐啦，同埋一啲舞曲啦，都好俾心机去做好台语嘅。咁第一个令大家唤起大家对台语嘅。注意嘅嗰個係謝金燕，大家一定記得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B B B B B 啊嘛，係啦， 姐姐啊，係咯，跨年天后 啊 嘛， 冇錯。咁所以其實嗰個開始，你發現無論係一啲大嘅，即係好似啲天后級嘅歌手，又或者啲獨立搶牌子嘅歌手，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台語歌。咁我今日想介紹嘅呢一位咧，叫做李英宏。英文個英宏大個宏，咁咧佢就係一個被人稱之為台語小王子嘅創作才子嚟， 呢個名 已經好台啦。 台語小王子大佬， 因為佢真係創作，同埋咧佢係 我係上環金龜啊，即係嗰啲乜嘢啊？ 咩叫上環金龜？ 即 係講句人， 即係你嗰個地區，再加埋一個最 cliché 嘅一個印象劈落去， 類似呢一種啦，即係好誇張。但係因為其實以前咧，大家講好台嘅男歌手咧， 小王子咁樣大佬，做 感覺地位又太少咁樣，太細你又得得凍嘢咁樣，你不如係咩旺角到太？子亞太 女，呢啲去翻 Shine 以前咪有玩過咩？去吧旺角揸飛人兵團嗰啲，即係有呢啲咯。 好啦，我哋唔好糾結呢個件事。 阿英宏點啊？ 英宏咧，咁其實佢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 DJ DD 冷。呢個係台語嚟嘅，係啦。咁其實今日呢首歌咧叫做《台北直直撞》。阿摩係用廣東話讀佢先會叫台北直直撞啦， 撞係即係 撞 撞 車個 撞 係啦。咁但係其實直直撞 咧，鹹濕咧呢個名。 佢係有少少鹹濕嘅意味喺當中嘅，但係佢更加多嘅意思係一種往前走咁解，即係一種勇往直前嘅態度啦。你咁樣解讀啦，係啦。咁佢係咪想咁解讀？我哋唔好深究啦。係， 幾好喎。 咁直直撞嘅台語咧就叫做 D D 冷。 哦， 係啦。咁佢就將呢個概念咧寫咗落呢首歌度。你唔使驚學唔識㗎，因為呢首歌係咁重複呢三個字，你聽完之後你一定識點樣讀。 哦 ，OK， 聽咗先。 咁咁但係台北咁台語叫咩？ 你聽咗先，聽到就識噶啦。 所以佢要戳住咧，滴滴隆， 系啊， 隆，滴滴隆， 真系冇乜怨天焚，所以 我好中意呢个。 喂，但系其实呢一个你唔觉得一响起咧，我就已经脑海入边会即刻带我翻翻去台北啲夜市嗰啲音乐咧，系嗰种粗糙嘅质地嚟。 我即刻系想，我之前光棒咧， 你想飞？ 即系有啲歌，我知威士忌咧咁样，但系呢个我之前光棒咧。我件白背心喺边啊？ 但系你明唔明嗰台系点解先？ 我明白啊，荧光棒咯，发嚟发去嗰时有只舞系做呢啲嘢噶嘛？ 有嗰种咯，但系呢一种就系佢哋觉得好台嘅一个代表啦。咁 系， 咁其实佢好 enjoy 噶，因为佢嘅创作当中佢话七成台语， 系 三成国语， 系 咁呢个就系佢自己创作一个思维啦。大家可以记得呢一位真系好得意，我都好期待听佢唱 live 嘅一个台湾嘅台语创作人叫做李英宏啦。 系 咁嚟紧就会出新嘅专辑噶啦。咁新嘅专辑咧，好霸气啊！ 系。 佢跳過咗所有嘅串流平台，一次過將一隻 album 所有歌抌曬上 YouTube 做。 哦， 同埋咧，佢話咧應承唔會拍一啲特別嘅 MV， 嗰接近50分鐘嘅一 lock 過啦。是好似娛樂無窮咁樣，只係影住個魚缸，見到啲魚游嚟游去咯， 幾好啊！ 跟住佢就話俾你聽，即係喺呢一個大家都咁中意睇 MV 嘅時代，我話俾你聽，我啲歌係唔使 MV， 我想話唔使 LV， 唔使 MV， 係 唔使 LV， 係呀，唔使 MV， 大家都咁中意嘅一啲作品。 其实冇所谓咧，因为你 YouTube 咧，就算好多人唔系 YouTube 睇歌嘅，其实我见好多人就开咗之后 random 嘅啫嘛，即系 shuffle， 跟住就等佢系都系听嘅啫嘛，都系摆喺 background 嗰度等佢 run 啦咁样。同埋呢啲歌咧，而家系譬如 Justin Bieber 啦，咁佢前排有首 single 叫 Yummy 啦，咁外国有啲 critics 咧，佢嗰个系讲嘅就系话，而家有啲歌做一啲嘢是电子歌，你好想 please 一啲系 social media 嘅 platform， 即系例如抖音咁先算啦。其实喺美国系好 hit 噶嘛，依然系。咁你就变咗好多人就会可以跟住一个同样嘅 loop，你咪不断可以卖咯，你咪可以喺上面去到 spread 你嘅歌咯。咁其实呢啲咁多 loop 咁多 repetitive 嘅 loop 嘅时候咧，其实系多个 platform 可以俾佢 sell 咯。 好似话有40几个台北籍。迪壮，你识唔识读台北弟弟郎台北？好啦，就呢一首歌啦。咁歌词当中讲嘅咧，就系佢对台北呢个城市嘅印象啊。咁咧，其实咩印象咧？就系 宣扬台语有咩帮助咧？听我三蚊几，你都唔识读， 真系好难。冇同埋冇乜缘天分咯，好冇。 但你 台北直直撞，大家想揾可以揾呢一首歌。 但你话咩讲塞车啊？ 讲塞车。台北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即系尤其是即系收工嗰个交通嘅高峰时期咧，系。 塞車係塞到好似地獄，好似災區咁樣。咁佢就將呢個感受寫咗落去咯。 哦，就依然又係向前衝。 係啦，但係就算塞車都要翻屋企㗎。 嗱，咁你就介紹呢個係好台啦。 係啊，好台啊。 咁我哋都係揾翻呢首歌啦。 啱嘅。 M.K. 港女 Serenity， 佢呢首歌应该系啦，即系油尖旺，听咩啊？金毛啊，金毛令。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政预算案 建议向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发放10,000元，是考虑到经济环境太差，希望尽快恢复经济，帮助企业回复正轨，并且稳住就业。政府都推出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由政府为企业提供100%担保的特惠低息贷款，协助企业顶住，让他们在经济反弹的时候能够更快回复。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记者会表示，面对财赤，政府未来增加收入的方向包括不排除调整税率和增设新的税种。他又说，政府过去十几年都有不同的一次过舒缓措施，有关的幅度就具体经济情况以及财政状况而定，有需要的时候要逐步收缩。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显示，警务处下年度预算近257.9亿元，较经修订的本年度预算增加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记者会被问到，是否会坚持将有关的开支连同预算案其他项目一起捆绑作表决。陈茂波说，预算案中每个项目都是经过各个政策局根据政府内部既定程序，提出在未来一年推动公共服务和施政过程中需要的资源，政府将这些诉求一并整理好提交立法会审批，目前无意就预算案内任何一个部分抽出来独立处理。预算案提出将推出定息按揭贷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楼市由去年下半年开始有调整，成交量仍然淡静，但楼价仍然难以负担，认为现时没有条件减辣。他提到推出定息按揭贷款，息口较低，令有意置业人士能够有较好的计划，不会有太多的波动的风险，希望让有关人士有多一个选择。他表示執行政策要有定力，强调政策要视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认为在目前的研判之下未具备减辣的条件。南韩感染新型肺炎人数突破1200人，过去一日再多284人确诊，一人死亡，累计增至1261人染病，12人不治。新增死亡病例涉及一个73岁的新天地教会信徒，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另外一个驻守庆尚北道七谷郡基地但到过大邱市另一个基地的驻韩美军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南韩政府建议民众推迟或者取消非必要的活动，亦都应该避免聚餐和旅游。国会又通过多项决议，包括在必要的时候禁止口罩和消毒液等的物资出口，禁止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外国人入境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听日早上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6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1,19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97点，跌358点。部分末日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9.6，跌2元；阿里巴巴203元，跌3.6；汇丰控股55.6，跌4.5；盈富基金26.95，跌1.5；建设银行6.32，跌4仙；美团点评102元，跌1.3；中国平安88.2，跌5毫。中芯国际16.02，系跌6毫；华夏沪深345.75，跌6.5；信宇光学科技128.4，跌4.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43，瑞士法郎0.975， 澳元0.65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21，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08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26点，跌179点。港金现价报15,2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72美元，卖出1,64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啦，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有水务急修，咁而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咧，全线都系封闭嘅，一带嘅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喺甲丙达道因为水务急修咧，而家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咧，暂时系唔能够通车嘅，经过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之後提翻大家港鐵嘅服務安排，咁今日咧東鐵線嘅馬場站係會關閉嘅，配合翻沙田馬場嘅運作安排，列車係唔停馬場站。咁另外東鐵線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咧都係繼續關閉，來往紅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車服務就維持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交通暫時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龍尾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大埔道顯學油站去九龍和大埔丁角路映月灣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息時一個習慣，簡單易辦。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96.9 全家積極同心抗疫。 Gimme Five嘅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喺屋企食饭都要注重卫生啦。 嗱，每人一对公筷，唔好用错啊！ 妈咪唔使啊嘛，一家人食饭唔使咁麻烦啦。 阿仔，用公筷咧系可以避免病毒经由口水传播啊，所以无论咧同屋企人啦，定还是同朋友食饭都好，都应该用公筷噶。 啱啦，仲有啊，我换咗啲新毛巾俾你哋，三条唔同颜色嘅，自己用翻自己嗰条，你两仔爷唔好调乱用错啊。 吓，朝早未瞓醒，我成日攞错毛巾用噶。 乜你咁污糟噶？ 我想嘅咩，妈咪都话未瞓醒咯。 阿仔啊，你小心啲啦！啲毛巾啊、牙刷啊、指甲钳啊，共用呢啲咧个人物品嘅时候，好容易咧会交叉传染疾病噶。 OK， 爸爸妈咪，我以后会小心啲噶啦。食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附近的你好吗？ 不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弹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这个很近的充满疑问，经天过再胆言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 都市人冷漠，但又寂寞难耐，想识人唯有靠交友软件。

璀璨，爱情在沼泽里曝光，感情是电视的荧光。 成首歌都是很平静的风格，就是想告诉你生活就是这么平淡的，但是它叫做微光，都是想告诉你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小的希望，记得不要错过。生活当中呢，一定有一些悲欢离合的，少不了要告别一些我们不舍得的人。我想是一种学习来的，学习怎样去跟他们讲一声再见，讲一声未来见。 一把沉默压在胸口，和厚重的心碎并肩走，把谢谢塞进背包，我曾话放口袋，免不了眼泪的跟踪。美丽的旋律送给日复新的耳朵，没兴趣再打量你告别的轮廓。 主唱都叫做陈珊妮，而编曲咧系一位香港嘅电子音乐人，佢个名叫做阿里安。呢只碟咧收录喺二十年前啊，陈珊妮嘅呢一张《完美的新人》当中嘅作品。 一颗心总是放左右，为你我只犯一次错。把谢谢随手丢的我脏话放口袋，我坚持什么都不说。美丽的旋律送给日复新的耳朵，没兴趣再打量你告别。 负责咗陈珊妮呢张专辑嘅全碟嘅编曲，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咧，进一步奠定咗陈珊妮喺华语乐坛系迷幻电子音乐风柱嘅地位。如果唔讲，我好难相信呢一首歌系二十年前已经做咗出嚟，再一次见证咗一件事，就系香港音乐人真系行到好前，好有国际化嘅音乐嘅视野。但当然很遗憾的就是阿里安昨天离开了我们啦。

旧友型啦，佢系蔡依林，嗰个名称叫做怪美的，话俾你听你唔同意嘅事情咧，只系因为我靓啫。收录喺 Ugly Beauty 呢张当呢张专辑当中嘅作品啦，同你讲嘅就系每个人要做自己嗰种勇气。太多大的活着零的会知人生去上去就聚就不想管就别管台湾转的箱子零不拉所以为难每个段子每个段子没有每个成绩百分百的必要爱情前的故事喜欢这个你的微信拥抱想要活的谁要回应谁就是谁要做的对的说没的这个若问我我说我能怪美但其实而家嘅潇洒咧，都系曾经一身伤痕换嚟嘅勋章嚟嘅。 天外飞来一笔新闻，今天谁被黑？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全世界崩溃。别人的眼泪怎么只是你陪伴的点缀？剧情乱喷口水，请问你是谁？ 心灵甜美教主咧都有暗黑嘅一边嘅，但系暗黑嘅同时咧都要维系嗰种甜美嘅形象。Cindy 专辑当中作品，歌曲名称咧系对付仇家一种方法嚟嘅，我谂，尤其是王心凌当中咧，面对一啲抹黑佢嘅人嘅方法啊。歌曲名称叫做《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明天下雨会打雷。谁是谁？搞不清楚谁。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下昼三点继续骚动音乐。